三对比练习。杆子， 杆子， 根子， 根子， 喊声， 喊声， 很声， 很声， 板子， 板子， 本子， 本子， 翻开， 翻开， 分开， 分开， 砍了， 砍了， 啃了， 啃了， 很馋， 很馋， 很沉， 很沉， 一站， 一站， 一阵， 一阵， 遗憾， 遗憾， 遗恨， 遗恨。